神精神啊，咁啊精神啊，精神晒啊！ 好啦，咁啊，今日咧又到礼拜六，咁啊，今日就系呢个7月25号星期六嘛，星期六， 星期六晚啊嘛，已经。 系啦，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又有讲冲咗出嚟，我都未介绍佢，因为咧之前其实咧由今个礼拜开始啦，疫情关系，咁我哋咧直播室入面咧都有一个嘅措施，咁就系主持们咧即系有两个喺直播室，咁有一个咧就打电话翻嚟同我倾偈嘅， 就系我哋两个喺直播室啦， 系好明显啦， 就系莫咧同迪臣喺度啦， 而嗰个人亦都自己走出嚟笑噶啦， 系， 佢而家唔敢笑 咗啫，我今次唔敢冲出嚟啊。 啊！你头先冲咗啦，听到你笑咗啦。 喂 ，OK 啊嘛，你而家嗰个变个空气环境 O 唔 OK 啊 ？OK 啊，好安全啊！我将自己摆喺一个密闭嘅空间度，开住个风扇咁样，但系我冇瞓喺张床度嘅。 哦，我仲想话你系咪喺个被窦入边添？ 唔系啦，讲完之后即刻想开翻个冷气。 喂，但系咧喺屋企度做节目咧、我系有啲尴尬噶，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啊？因为其实上一轮啦， 我未试过。 三月嘅时候咧，就已经啊系啊，你未试过。 我未试过。 三月嘅时候，其实我哋已经试紧嘅。跟住我开头嘅时候咧，我讲嘢咧系会懒斯文嘅， 系 即系系啊，因为唔想。出面屋企人聽到我做節目嗰把聲啊嘛， 係啊， 同埋個感覺上面好似硬係都唔似喺直播室，即係唔似係做緊節目毛啊， 係啊， 即係做嘢毛。咁師培咧，即係之前都試過嘅封煙，但係應該你喺街嗰度噶嘛，今次你真係喺房嘅時候。 爽唔爽啊？ 其实都几舒服嘅、但系我又冇你讲嗰个尴尬，因为咧、我反而觉得好似同人哋倾电话。平时女仔、尤其是我，迪臣都似系 即系佢叫你收声。 唔系啊，我佢啱赞紧我啊。 佢话女仔倾电 话，佢话唔系，因为我有时我倾嘢咧，我都会打俾师培倾噶，所以我好中意倾电话，但系师培唔中意听嘅。师培成日都喂我做紧嘢唔讲，拜拜。 咁迪臣你见到啊？ 你有咩WhatsApp 我啦咁啊？ 歌 是我通常在办公室才打给他。 我就不好听的休息时间打给他。 是啦没错。 其实我觉得 OK 的。 是不是刚才就说精神真的全部人都要打醒精神。现在呢在这个疫症期间大家真的要好好地保重自重还要尊重人。 是 因为戴好个口罩是重要的。 除了戴口罩之外其实尽量都少点外出没什么必要的话。这个因为其实都是保护自己之余都保护其他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成日觉得是保护家人。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喂你如果中了都是自己一个人即是 touch wood 啊万一啊。但是我会觉得我突然真的有一下我真的这么想的嘛。即会觉得喂那么家人怎么呢 是无辜的嘛。 是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即是出面所有的街坊所有的听众们是都是的即是尽量呢买多一点东西那么回家那就留在家啦。但我觉得有样东西都比较无奈或者灰的。因为其实都有成半年冇乜点样可以行街。 都系噶，即系而家咧，我喺呢个街上面咧，即系有时经过可能翻屋企嘅路程当中啦，做完嘢啦，跟住见到咧，街上好零碎啊。最紧要系咩？揸车人士咧睇得最清楚， 系 啲标位冇人争。 系啊系啊， 标位冇人争，你先觉得个世界真系冇人噶咯。 一啲啲区域，睇下边啲区域。 我夜晚咧有时要去九龙城区咧，咁去九龙城区咧， 即系食嘢区域咯， 冇人争噶标位。 因为啲人要唔系好敢出街食嘢。 系啦， 跟住食肆区系真系少嘅。最好笑，我有一日偷听一个食肆嘅老板同啲客喺度倾偈啦，跟住之后有个客就问个老板我话：喂，你哋系咪真系好似好影响系咪啊？佢话系。个而家真系好弱啊！佢话最简单你睇到噶，你睇一条街个马路咧，即系逢系食市区，即系平时一定全部都系车噶嘛。哇！你突然间你睇下。冇晒车，你知咩事啦？咁样咯， 系噶， 即系我觉得做店面嗰啲系真系淡嘅。咁、所以其实而家都多咗好多方法咯。我自己反而觉得，即系零售咧，我觉得系弱咗嘅，因为好多人就系收工啊，不如我快啲翻屋企啦，之后避开人流啦，甚至即系你夜晚买外卖啦，翻屋企食啦，或者咁。但系而家多咗好多时间咧，亦都系呢段疫情嘅关系咧，我发现有啲人中意做大货 KOL 啦，大货主播啦，有冇听过？ 大货啊！ 帶貨即係話一個新嘅 terms 嚟嘅，咁佢就係講用一啲名人啦或者 KOL 嘅一啲某一啲專業知識啦或者佢嘅名氣咧去帶動嗰啲貨量，即係幫手 sell 意思即係產品推介啦， 係 即係類似產品推介，不過而家就叫做帶貨。 系啦， 即系自己又安个新名俾自己，重新又再嚟过啦。 系啦 ，K O 又开始识味嘅时候。 嗱，因为咧大货呢个名呢、這个字眼咧， 哦大货， 大货， 我以为大货，我想咩叫大货 咧？唔系大细嘅大，系携带嘅大，系啦，携带嘅大。呢、這个字眼咧，其实咧系源于网络咧，都系我记得之前喺内地已经系推出过一排噶啦。咁、但系因为咧内地有啲网红咧，佢哋系真系卖呢样嘢系卖得好出色，继、而咧开始香港陆陆续续咧就越嚟越多人做呢件事。咁、所以就变成咗一个热潮咁样， 系啊，咁我觉得都唔系净系内地啦，已经系香港越嚟越多，尤其 系系冇错， 尤其是除咗大货啦，即系好多明星啦、艺人啦、演员啦，突然间冲晒出嚟啦，哇，只面膜好好用噶，用完之后咧个皮肤又好滑啊，咁攞住个 product 喺度开 live 咁讲啦， 系啊， 跟住另外有好多网上商店开啦，唔知点解系药房有啦、日用品啦、生果我都见过有， 哇，生果真系即日鲜噶呢啲。 系啊，咪佢 博你咩嘛？上网一箱箱买嘛，而家好多人 即时咯， 系啊，一箱箱芒果卖啊嗰啲噶， 系 系啊。 咁但系你见到嗰、除咗生果话好特别啦，仲有冇啲咩特别噶？ 卖玉石咯，你有冇见过？即系卖嗰啲， 我一定唔够胆，因为我始终觉得呢啲算系贵嘢咧，唔系水晶嗰啲都 OK， 但系如果你话玉石嗰啲，即系譬如玉啊，即系钻石啊，嗰啲无论系嗰啲叫咩银啊、金啊嗰啲，始终我觉得唔喺手上面见到真身咧，唔敢买，因为佢可以拍到好大粒， 系啱嘅， 斗士咁，明明佢哇，真系个。即係因為角度同埋影相嘅技巧好勁啊！ 出到嚟一吹，可能已經唔見咗啦。 係啊，佢可以拍到好似你塊面咁大。 係啦， 跟住無啦，跟住見實物其實鬥士咁。 嗱，但係咧，我都見識過唔係玉石嘅 QL，、我係見識過咧金器。嗱、我唔知佢係咪 QL 啦，咁但係佢又做一個金器嘅直播，我又唔係好明白點解個金鋪咧又真係咁 welcome， 我又冇見佢出手買嘅、但係咧係嗰啲serve 嘅佢嘅人咧，佢首先就開咗一個直播。是在人家的金铺的铺面上、然后呢就拍住那些金器呢一盘盘啊是个sales一盘盘咁递俾佢佢就逐粒介绍囉、然后佢就要唔要要唔要落唔落单落唔落单但我未见过佢落单㗎佢问咗啦我睇佢嗰度睇嘢我坐低企咗一粒钟我冇见过佢落个单。 嗱调转你会唔会真係落单即系你会唔会买啊？ 睇下佢系销售啲乜嘢，即系佢系咩人？ 嗰粒钻石我就 因为我唔好， 就等于佢咁。 嗱，我唔好，所以我就未必买。但系咧，我就以我所知，我见到佢唔系卖得好好啦。但系其实咧，我网络上见到有啲人咧，真系卖得几好嘅。嗱，即系我唔系话系啦，唔系话推销你要去睇嗰啲，要去买嗰啲啦吓，即系你自己喜欢你自己拣啦。只不过我系话，而家开始转变咗一个嘅生意模式，就系、我网上咁样睇嚟啊，真系肯落单 嘅。嗱、我反而咁样谂嘅，即系因为我上次 Lady M 咧，又真系咁啱得咁巧咧，走咗去学啦，跟住个钻石鉴证， 学销售。 我以为做，我以为学做 QL 啦，要 学做， 因为本身嘅 QL 可以。 系啦，咁跟住咧，我觉得如果网上买咧，你有啲位系可以知道系真定假，但系反而就系佢有几大粒或者有啲乜嘢咧，始终我就觉得要睇下先，因为如果佢咧 suppose 钻石啦。是有证书的同埋嗰粒钻石呢个侧边呢是有一个 number, 是同嗰个证书是一样同一个 number,、所以如果你话佢呃你呢就好少可会有机会呃到你嘅、但係粒钻石有冇真係花嗰啲你就真係要望清楚、即係要实物望啦。咁、如果唔係嘅你就係知道佢係咪真假嘅钻石嘅话你就真係可以靠个证书或者真係靠佢影嗰样嘢俾你睇囉。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真假嘅话容易搵嘅但係就係嗰句几大粒几细粒又冇花又冇烂，系咪真系你想象中中意心水嗰、那个 size？ 又或者嗰个形状？咁呢啲又我觉得网上未必做到啦。 成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 狂在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汗毛。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到落下。这一秒跟你意乱犯过，下一秒心已被黄道破。闹钟到灯最是为崇高，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亲女娑婆，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好，咁我呢个时候要揾翻我哋今日嘅 亲爱的师培， 系啊， 亲切的师培， 喂，师培， 系啊，喺度啊， 系咪好似好似真系好似嗰啲闺蜜啊嘛？ 佢应该瞓咗喺张床度咧， 佢又唔瞓啊，佢又唔瞓啊，头先 唔会噶，播播下歌就会摊上去啊，我都系咁，跟住继续做直播。 为咗保持精神，我系真系专登揾一张坐得唔舒服嘅凳，但系 keep 住咁样坐住喺度，咁你就唔会俾自己舒服，咁就瞓着 觉。即系你觉得你平时喺电台精唔精神啊？做节目 都精神。 咁即系你系觉得电台啲凳唔舒服系咪？ 唔系咁讲，都好耐冇人洗，应该系真嘅。 哦， 只系讲下笑啫，可能平时都有做，即系凳嗰啲都有清洁嘅。不过而家应该大家都更加注重一啲 啦。 唔好讲凳先啦，其实我想话咧，讲开购物咧，最近我系用多咗好多时间嚟购物，因为就系网上边咧，而家有太多优惠，同埋咧，而家咧即系我广告界比较熟啲啦吓，咁咧系好多嘅 ad 咧。 即係叫廣告廣告嘅 banner， 如果你去過嗰個網站咧，佢會跟蹤住你，即係你去到邊度都仲見到嗰件衫。你有冇試過咁樣？ 有啊！嗱，之前咧好多人困擾嘅，就係話點解係咪有人跟蹤我啊？點跟咧？即係可能我隨街喺個街行下，講話好中意嘅 A 呢個 product。我電話成全部都是 A 嘅 product 咩啊？嗰陣時講過嘛，電話會偷聽你講嘢噶嘛，跟住之後咧就會不停喺度喺你附近，即係喺你無論嘅社交，即係任何社交平台，就會彈一啲你曾經 search 過，即係無論文字或者講嘢係 search 過嘅，或者傾偈講過一啲 keyword 嘅一啲嘅字咯，或者嘅圖咯。 嗱，但係師傅講緊嗰樣嘢，應該係話我喺網上面見到 A 呢件衫，我就永遠都會無啦啦出現 A 呢件 product 啊嘛，係咪？ 係啦，即使你買咗之後，佢就應該唔會再出現。 佢系见过你停留过或者留意耐咗或者揿我入去，跟住佢就会成日弹出嚟咯。因为我都系咁， 系啊，就好恐怖。咁跟住咧，我就开始即系买多咗好多嘢啦呢段时间，跟住就开始怀疑自己系咪有购物狂嘅迹象。你有冇一刻觉得自己可能有购物狂嘅呢个咁样嘅病症咧？ 网上嘅话，我又冇啊。 我都冇， 冇啊！即 系网上， 其实唔系净系网上， 我实体都冇啦，网上我都冇。 实体我会系有类近头先所讲，即系阿思培讲嘅数码化，但我就人肉化。咁、其实的神识咗我咁耐就知道，我系一个好心软嘅人。只要个 sales 氹我几氹，我就买啦买啦。 你小姐着得好靓啊！ 系我就乜嘢都买晒上，乜嘢都买晒翻屋企嗰啲人。 系咯。 是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以为你是林志玲啊小姐你着完。 是吗 是啊。 喂那买可不可以买林志玲回去喂即是我会在这样的蛋在网上因为我嫌佢太麻烦了。麻烦了我要每一件衫 check 有没有自己 size 啦。跟住之后呢因为成日之前在淘咩那里呢就成日买一些很废的东西回来啦明明。想买那件衫回到来啲衫会劣质的完全不似啦。跟住之后所以就令到我上网买嘢不嬲我是几犹豫同埋我不是好好我到而家都好少上網，除非實體鋪冇，我就會買網上鋪頭嘅嘢啦。 係 啊，唔係都唔係淨係買衫嘅，我覺得日用品啊、啲家品啊，我都好中意買嘅。但係咧，如果有啲人咧真係覺得自己有購物狂嘅跡象咧，其實咧可以俾幾個例子嚟睇下有冇呢啲咁樣嘅情況。咁如果有嘅話咧，就真係諗下係咪有機會已經開始有呢一件事發生啊？ 好啊，嚟啊！ 好，第一样嘢咧就系有啲人好中意咧，就算好浪费，但系都照应该话佢嘅购物模式好浪费。有啲人咧系同一件衫会买七只颜色，就算屋企咧系放唔晒噶啦，佢都要摆住喺间店铺里边，基本上你唔会再拎嚟着噶嘛，嗰啲嘢摆住喺间 shop 嗰边。 系啊，系啊。 你有冇试过先？同一样嘢买七个颜色，或者买晒所有颜色？ 嗱，七个我冇买过，两件我有买过。因为嗰件衫太好着，同埋咧网上购物咧一来好着你翻买啦，二嚟就系咩咧？你两件都心大心细咧，你就会觉得两件你都用得着，你就算啦，不如买两件啦。但系买七件就真系夸张嘅，因为你着得多会俾人笑你，咦？你件件衫都一样嘅咁噶嘛？ 老夫子嘅 系啦系啦， 或者系有时咧成日都会出现一啲购物嘅冲动啦，无视失控之后购物嘅后果，即系话就算你屋企已经多到冇位摆啦，或者你收入根本上负担唔到，你甚至要租一个迷你仓都要去放你啲货，但你都继续买。 但我识 好想买， 我识人系买玩具买到咁啫，即系佢系要买个要租个仓嚟摆玩具，唔系大家心目中谂紧嘅运子龙，系另一个另有其人，但系佢即系要买个仓嚟装玩具呢、這个我真系觉得犀利嘅。 真係好誇張，可能再講多一點啦，就係、是有啲人咧去追求購物嘅快感，就係、是、話就算你應該話佢哋好鍾意呢去到個鋪頭嗰度啦，然後有個店員喺度陪佢啦，幫佢度身訂做嘅時候好開心啦，俾錢嗰下好開心啦，但係呢買完之後你就覺得唔開心㗎喇，哎呀其實都唔好鍾意啫，跟住就再買搵下一個目標去買囉，即係為咗買嘅快感。是不是都 没试过呢？我沒有啊，即是我没有几万元那些西装啦，首先。即是如果我几万元那些西装。 几万元西装你都不会买 咯， 以你的性格。 我不会买咯。 我都未必会买，不过呢可能有啲人真係好鍾意去买嘢啦，咁但係留意返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好有呢个购物嘅冲动控制唔到自己呢，其实都可以首先搵屋企人可以帮下手啦，就假设你已经有一个疯狂嘅购物冲动啦，你打俾屋企人同佢商量下买唔买啦，或者係有啲专家都讲啦，不如尝试淨係用现金就唔用信用卡啦， 或者点咗佢啦。 喂，嗱呢招咧系真系 work 嘅，即系因为咧打电话问朋友咧，同五十五十拣咧，通常我都会即系五十五十就买定唔买啦，或者打电话问朋友啦，我一定打电话问朋友。我问完 A 嘅 friend， 我问下我老豆嘅。我问下我妈嘅，因为咧咁样系即系绝对减低到你买嘅意欲。点解咧？你问 friend 咧 ，friend 通常会讲咩啊？唔好谂啦，买啦， 买啦。 阿爸阿妈会讲咩啊？你咪买咯，你好多钱咩？你咪买咯。 你屋企有位，你咪买咯。 你咪买咯。嗱，佢就即刻会打消你好多念头噶啦。咁你就开始会衡量买唔买咧，买唔买咧，最后你就会作出到决定啦。 嗯， 系。另外咧，就系你可以尝试下搵支笔写出嚟。逐一件你将你想要嘅嘢写出嚟啦，佢甚至提议你系将啲材料啊、规格啊、价钱啊嗰啲全部写出嚟，你谂下你系想要定系需要，先至再决定买唔买啦。 咁你有冇用过边招 work 嘅咧？ 佢一定冇啦，如果有嘅话，佢唔会自家咁啦。 咪系咯， 佢头先讲嘅时候，你 feel 到嗰只，哇！那个 hyper 咧， 系啊！ 哇，你知唔知我上网买乜乜乜啊？我连家品啊、护肤品啊、护肤品都够胆买，我护肤品都一定够胆买。 而家都唔使点用啦，系嘛？化妆都少化啦。 哎，唔系、啊，反而原来而家先用，我块面烂晒阴公。 因为戴口罩。 口罩机啊，嗰啲叫做好唔、开心啊。 系，但系师培系咪需唔需要啊？我谂而家呢一刻你都唔需要啦，你都买得咁兴奋咯。 诶，系啊，但系都要量力而为啦吓。 系咁啊，不过唔好嘥钱啦，即系留翻啲钱先啦。而家都冇工翻啦，系咪？ 系 留翻啲钱稳阵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死亡，至今共17名患者离世。东区医院发言人表示，死者是一名84岁的男病人，他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16号因为气促、乏力和严重肺炎到联合医院治疗，治疗期间病情恶化，第二日转送深切治疗部。今个月18号转送到东区医院深切治疗部，之后情况持续恶化，今日凌晨4点离世。病人生前住在彩虹平石村金石楼。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政府在这两星期推出多项新措施限制市民的社区活动，但认为如果切断不到病毒源头，只是切断社区活动，香港仍然会有新的新型肺炎个案，公立医院的工作只是补获。马仲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医护人员近日压力大，深切治疗部的负压病床爆满，普通病房的医护人员也要做很多检测，同意要运用社区隔离设施。他说，即使医院有足够的负压病床和病房，但若果由医院接收所有确诊病人，环境挤迫，有可能会在院内爆发感染。目前医管局在内部调配骨科等的人手到社区隔离设施协助，相信人手仍然可以应付。中国外交部昨日通知美方将会在限时之内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作为美方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反制措施。在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门外，公安明显加强保安，由军装和相信是便衣人员戒备封锁对出的道路。路透社报道，有车辆出入总领事馆，入面的职员推着手推车，有人就将部分的美方标志拆走。中美领事馆风波令双方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限期已过。报道指，挂有外交车牌的货车离开总领事馆，美方人员之后强行进入建筑物。中方批评美方的举动是蓄意破坏中美关系，并且严重违规，予以强烈谴责。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宣布，今年秋季学期的国际留学生申，如果只是经网上授课，将无法获得签证，不得入境美国。根据当局向院校发出的最新指引，规定适用于今年3月9号之后才获得美国学校学生身份的国际留学生，只要已经入境美国或已获发签证的留学生就不受影响。

继续寻常试认真做啦。嗱，咁啊，今日咧我哋有少少特别嘅。如果你啱啱打开收音机嘅话咧，你会觉得啊，点解有把声嘅声音唔同咗咧？ 边把声唔同？ 就系师培嘅声音会唔同咗，即系我哋三个入边有把声唔同咗。 我都俾你逼埋， 唔使惊。 我喺度谂啊，直播室我同你又冇烂声啊，点解把声唔同咗咧？ 但系师培， 佢而家唔敢出声啊，因为佢无啦冲咗出嚟之后上头半个钟。 啊，师培， 系， 诶，头先我未出嚟嘅咩？ 系啊，未出嚟啊，而家出嚟啦。 系 啦，喂，嗱，师培咧，因为我哋而家即系直播室入边咧，系啦，只能够两个人喺度啦。咁啊，但系师培咧都好好，咁啊，继续咧安坐喺呢个家中咧，同我哋直播。 系啦，咁咧而家咧，即系大家如果有听开嘅话咧，都知道四点半啊，我哋嘅寻常事咧就会有一个 game on 嘅环节，就 系 玩估一啲嘅物体嘅。 系啦， 今日咧就到的神出题咯，咁师培就要喺电话嗰度估。 嗯， 咁但系系啦，但系师培咧就冇咗摸嗰下嘅权利，即系 level three 嘅提示个权利。 唔俾你摸。 系啦，而我摸完之后，我系可以 fit 佢。 系、哦，可以、哦，但系你哋同 team 噶、哦。啊，唔系、哦，你哋都唔同 team， 你分开、哦。嗱嗱，今日咧师培咧就全靠阿莫莉嘅一个， 或者佢自己问咯。 系啦，佢阿莫莉摸到乜就话俾你听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听众们咧都可以一齐玩嘅，就好似师培咁样啦。咁、一齐咧隔空咧喺呢个收音机旁边咧一齐估下究竟的神今日带嚟嘅呢一件物件系乜嘢。嗱，今日带嚟嘅呢一件物件咧，我可以俾一个简单啲嘅 tips 你先。呢一个 tips 咧，对于一啲 KOL 或者网红，你哋系会几特别需要佢啦，或者系觉得佢好啱用嘅。 咁啊，即系你啱用咯。 我有冇用？我有冇用过咧？我好似冇用过。 系咩？咁啊，即系唔系 KOL 或者网红会用、啊？ 我等人可以话俾你听，点解网红要用？ 啊、 因为唔一定系全部 category 都会啱用嘅。 即系女仔就啱啦。 你可以 男仔唔啱。 你可以咁讲，你可以讲女仔啱用。 但系而家因为好多男仔咧，佢哋都会好中性，又或者佢哋都会上镜嘅时候，都会其实用嘅嘢都会同女性一样嘅，即系例如一样都会打灯啊，一样都会化妆啊，一样都会就个角度系最瘦啊。 系系， 即系其实每一个都会，所以呢一样嘢真系只会女仔先用。 所以界别啦，就要同你讲。头先我就系话你网红都分好多界别噶嘛，某种界别嘅网红咧，觉得系呢样嘢都系一个需要嘅一个需求嚟嘅，但系等我特解释俾你听点解啦。 你唔好转个头话俾我听，系宠物 K O L。 唔会，唔系，就算宠物 K O L 都系一个 K O L 啊， 佢都 系 个 界别啦，系咪先？嗱，师培就住呢一个方向，我俾咗第一个 tips 你，而家去呢一个 level one， 俾另一个 tips 你先。 好。 Game on level one， 好啦 ，level one 咧，头先就讲咗呢一个啦。啊，我俾个时间你哋问咗问题先啦，一人问咗条先啦、 啊。哎呀，好好啊，头先你傻咗，我俾我问咗一条。 系咯，我当嗰条咪啦。 好啊，师培你问先啦。 我想问可唔可以有应该话通常系喺室内用定喺户外用咧？ 两样都得。 嗯， 我问啦。 啱我。 你嗰样嘢会唔会有期限噶？即系譬如好似等于护肤品咁，你可能会有一个期限噶嘛？咁你呢一样嘢会唔会有个期限嘅？ 你镜石用系冇期限嘅。 嗯， 我谂 咁变音嘅你个五，你个五有咁多层音嘅。 口罩 嗱，你哋可以，你两个可以互相讨论下。即系头先以上你问咗问题啦，我又俾咗 tips 啦，睇下你哋觉得嗰件物件系咩，你哋可以讨论下。 系， 首先我觉得唔值得啦，定系？ 咁啊， 好用啊嘛！ 咁好明显啦，傻猪佢头先都话咗，如果我哋镜石用嘅话就冇期限，你边样嘢食系冇期限噶？ 讲清楚啲啫。咁你 feel 唔系？睇头先有冇偷睇到啲大细啊、重量嗰啲声？ 冇啊，冇啊，冇啊！ 我不嬲都唔做呢啲嘢嘅。 佢好乖，好乖，同埋我喺台底自己搞掂晒啲嘢。 我谂佢系咪拍摄用嘅工具？ 咁我覺得一定係㗎啦，爭在係啲咩啫？我有諗過打燈嗰啲，即係打光嗰啲燈咧。 嗰啲攝影燈。 而家有好係而家或者有啲圓形嗰啲咧，叫咩網紅燈定唔知乜鬼㗎嘛？ 網紅燈啊， 一個圓形嘅咧， 補面光嗰啲啊， 係啊，擺喺個電話度一個圈嗰啲啊。 系，有啲大啲嘅， 但好鬼弱嘅其实嗰啲， 唔系、哦，有啲好劲嘅，睇下你买边只嘅啫，有啲系成个电话咁就围住咧， 你讲大嗰啲、 哦， 因为咧而家坊间咧有一啲系大灯啦，有一啲咧细灯，细到好似镜盒咁细，哇，嗰啲真系把鬼，有三道光嘅，咁但系佢嘅价钱唔平嘅，百几蚊嘅。 但係擺喺度三道光咧，你屋企揾燈用光落去喎。 百幾蚊算啦，你都話百幾蚊。 唔係，但係其實咧，坊間如果你買大燈咧，如果你識窿路咧，其實係唔係好貴？有啲人以為要千幾蚊眼嗰啲燈噶嘛，其實唔係幾百蚊買到噶。係啊，有 我方便啦，我去揾 Kelvin 咪得咯。 咁啊，即係識人好過識字啊。 系咪咁啊？直接问你啦，系咪一啲摄影器材啊？ 唔系 嗱，咁咪得咯，师培。 但系你浪费咗个问题啦。好啦，喂嗱，头先咧，你哋一人都即系问咗问题啦，然后你又有呢一个嘅少少嘅 tips 啦。去到呢一个咧，我直情绝对可以俾声音你啦。听下咯。 你唔好又好似师培咁无啦啦哼个双脚话嗱呢个声嚟噶。 哼双咧，即系有用噶。哼。阿磨咧，而家系啦，第一佢体积好细咧，系咪咧？都你自己听啦。嗱，阿磨而家现场你可以听到一个实际嘅声音，你形容一下。 其实佢系好清脆嘅，即系佢唔系一啲重嘅物件嚟嘅。佢似一块嘢啊！你哼多两次，你唔好咁大力扮晒嘢先啦，垄断。哦佢似一支筆或者一塊嘢嚟嘅，佢輕即係嗰啲咩啊？佢拋起再跌翻落嚟嗰啲聲， 輕輕拋嘅時候， 係啦。咁 其實我本身諗係咪嗰啲自拍架，但係你已經話唔係攝影器材喎。如果但係有網紅用嘅喎，點解淨係網紅先攞嚟用？ 唔係我話只不過佢哋喜歡啫，更喜歡啫。即係嗱，呢個產品唔係淨係網紅先用得嘅，只不過佢哋會特別喜歡。咦？呢個係貨攝影 OK 喎，咁樣。我又不小心漏了一个 tips 俾你啦。喂，咁你摄影有好多拍噶嘛，系嘛？你一定要器材先得嘅咩？ 佢可以系化妆嗰啲噶。 我都系，咁又啱。 真系。 俾首歌我哋，跟住去 level two 啦。不如 转个头，俾 level two 嘅 tips 你听听啦，好唔好？ 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称美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poison, poison. 天天几多粒子冲向额头，谁泄漏？万万人智商失够，生生娃娃终于听到接受，不多后实现习甲级成就。 佢哋系 Rubber Band 啊，呢个歌名咧，大家都好希望噶，就系百毒不侵。 Game on, level two. 好啦，一首歌之后呢，大家即係都各自有諗过啦，今次真係各自啦，因为你各自喺唔同地方諗， 係 冇错。我已经諗到呢，成企咗喺个窗嗰度啦，跟住好似有啲宠物望住个天，睇下想到啲咩，跟住开咗个购物频道出嚟， 又开始买嘢啦。 好啦， 睇下有啲咩头绪。 而家 level two， 你要俾多个 tips， 我哋就再问问题啦。 係啦，嗱呢一个 tips 呢是头先就话淨系咪网红呢，唔系嘅。如果而家呢一个年代呢去用呢个产品呢，有后生仔都多嘅。 嗯。 因为呢一个产品呢，以前嚟讲呢，老人家系比较常用。即系用嘅次数啦会比较多嘅。 嗯。 后生仔呢间唔时啦睇 mood 啦，先会用到呢个 product 嘅。咁呢个 product 咧系咪好需要一定要用到佢呢？其实又唔需要嘅，即系佢可以冇嘅，冇佢都可以发生到本身佢入边嗰个产品嘅功能嘅。 嗯， 只不过呢个系外加嘅一件事啫。 嗯， 系啦。 我谂紧系咪系冇理由系即系同上一代已经冇乜关系？美妆嗰啲产品，我想问系要唔要配合其他嘢用嘅呢样嘢？ 要， 要嘅。 你问咗噶啦，要。 O K。 头先原本咧，我多谢的神啊，个 tips 咧帮我减少咗条问题。 系咩？你问？ 因为原本我谂住问咧，嗰呢一样物件咧系俾人用啊，定系俾物件嘅 KOL 用啊，或者动物嘅 KOL？ 因为有分，你就咁影一啲广告 product， 即系你揸住个鱼柳包咁，又唔同噶嘛。 系系系。 系啦，咁你话俾我听，人嘅。 人嘅。 但系我反而。 產生另一個問題 啦，因為咧你成日俾親嗰啲 tips 咧， 我今日好出啦喎， 係今日好少少嘅，但係平時 咩叫好少少啊？好出啊！ 唔係真係嘅，平時嗰啲真係好唔好？你講等於冇講過 啊！錯啊！ 大家有聽嘅都知啊！ 難得你哋個個禮拜都估到啊！ 你問師培啦， 師培都估到啊！唔係，但係喂 ，tips 我哋講緊， 唔係，但係我想問一下一個問題先，又想問一下一個問題先。呢、这、一个产品，你哋有冇方向先？而家 冇啊！ 我今日已经系一个 唔系你今日系真系俾多咗 好出嘅。咁因为咧，我去到第三个 tips 咧，我会俾都几重量嘅。咁但系因为而家 level two 啊嘛， 我唔摸得噶啦，今次 level two 我谂住俾你摸啦。 哦，反而今次咧， 今次想俾你摸， 俾我摸啊。 嗯， 哦好啊，我摸完之后攞嚟 fit 阿师培先。 系啦， 我都估到你会咁噶啦。 你唔好夹到里面啊。 好啊， 你就自己 打折佢啦。 哦，你打折佢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啊，阿莫而家就好乖啦，打侧咗个盒咧就咁摸，唔知道你有冇用过咧？佢估紧啦， 呢个系你上次攞嚟俾我哋同边个啊波城嗰啲估嗰嚿嘢嚟噶 ，no， 又系咧有两个好似波板糖，即系有个大嘅，有一个圆形啦，跟住喺个头，另外有一个好似懒系水滴。即系嘅嘢就喺个尾，又系有条橡胶去楞住佢。 好惨！我如果我去玩咧，我听唔明咯。 即系其实同上次你嗰一样嘅，有条即系成嚿都系橡胶状嘅。咁就系、是、空心添嘅中，中间嗰嚿嘢系 吓？ 因为咧嗰嚿中间嚿胶咧系好似人哋泵气嗰啲泵咁样咧，即系懒系嗰啲叫咩啊？ 咪 有啲泵咧，咪会走去泵个镜头啲尘走嘅。 系讲紧镜影相镜头嗰啲泵啊，接接泵啊。 诶， 做咩？ 我撩下撩下，我拆散咗。 睇下有几烂先，睇下有几残先。即系嗱，佢唔系佢会散件唔出奇嘅。 好惊喎！ 佢会散件唔出奇嘅，睇下佢几烂嘅。睇下你烂边忽啦。 烂咗就系大圆形嗰 part 咯。 嗯 ，OK 嘅， 哦，嗰 part OK 嘅 ，OK 嘅 ，OK 嘅， 诶，咁就好搞笑喎，咁更加估唔到喎。嗱，佢而家个感觉有少少似咧，阿朗系咪叫朗尼啊？嗰个 咬住喺个口度揈下揈下揈下喺度练口， 瘦面嗰个 嘢，练口个肌肉嗰个 咧，即系咬住嚿嘢，然之后就两边喺度发发发发发。 系啊，但系就软淋淋版咯，就冇嗰个嘢咁硬嘅。 嗱，不如你形容一下几大个 size 先？ 个大概咁手掌咁大啦，又系有一个圆，即系有个圆形喺个左边嘅头啦，右边嘅头咧就 系 一块好薄嘅，好似水滴形嘅物体。总之咧，而家就咁摸落去嘅话，系有少少似头先我所讲嗰个足球员咧，即系。早排就话哦练肌肉啊嗰、那个嘢咁样嘅形状但系佢就成个就变咗系嗰啲头先我所讲嘅相机喷尘个嘣嘣咧薄嗰啲胶啊嗰、那个版本咯。好， 我未见过呢样嘢， 摸完我都唔知系咩嚟嘅。得 ，OK， 翻你 好啦。嗱，思培听完阿莫莉讲啦，有冇头水？ 一头雾水。我想问。但是这个是拍摄的时候、这个、 拍摄前用还是拍摄后用先拍摄紧的时候用先 拍摄紧的时候用 但是没了它都可以还要是以前即、可能上一代会比较用得多的那 真 是 废啦这个东西 你可以咁形容废噶嗱，如果你两个企喺度，我俾呢个产品你两个都未必会用，思培可能会用一下，即系呢个咧系把鬼嘢嚟嘅，对于莫莉嚟讲，或者对于 用噶啦， 对于我嚟讲，我都觉得把鬼嘅，即系我觉得吓、要嚟做咩啫？是但啦，咁走咪得咯，咁样。 但系够你上次个把鬼啲定呢个把鬼啲先？ 唔同玩法嚟噶嘛， 唔系都系把鬼， 唔同嘢嚟嘅，唔同嘢嚟嘅。但系要 问下 系。但是我就话啦，你要 又系十二蚊店， 系啊，同一间铺头。嗱，你要厘清一样嘢， 唔系因为你冇个手感，你知。 你要厘清一样嘢先，就系我俾第一个 tips， 同俾第二个 tips 可以系唔同方向，但系都形容紧件物件嘅吓，所以你唔需要将两件事挂钩嘅。咁但系 快速俾第三个啦，估唔到啊！ 嗱，快速第三个咧就系摸呢头先咧，摸落去应该摸到好多窿窿罅罅嘅。摸唔摸到？ 摸唔到、 喺圆形嗰边咧，其实系好多密密窿嘅。而嗰啲密密窿咧，对呢个产品系先系最大嘅功能。 喷水啊，冇理由啊！ 我谂系咪嗰啲夹啊，即系嗰啲 咁我估到啦， 过滤片嗰啲啊， 我估到啦， 系咩咧？ 但我完全冇谂过点解会系 KOL 或者后生仔用咯？ 系咩咧？ 冲茶包嘅茶包， 冲茶包嘅茶包， 系即系抌啲茶叶落去吸住佢。但冇理由系胶嚟啦，因为你话老人家用嘛。 好，阿思培系咩啊？嗱，我哋时间有限啊，思培系咩？ for 拍摄用嗰啲攞嚟做唔同效果嘅一啲器材嘅一啲用具，即系可能过变唔同色啊，或者有啲波波点嘅效果啊。 系、 好开股， 好开股呢、這个答案就系彭泳仪系啱嘅。因为呢、我想讲呢个形态。 点会 KOL 用啊？ 你头先有冇听到我讲、你头先有冇听到我讲嘢啫？我都话个界别啊，你要做美食家嗰啲呢，你要影相呢摆靓靓呢，呢啲系好多人都会用㗎。 你咪想啲听众检举你啊，成日喺度讲埋啲唔知乜鬼 嘢。呢一个真系呢、个真系你真系会摆喺你杯嘢饮嗰度吊住，然之后你就会开始。 但系我唔会将 影 相 KOL 突然间攞出嚟用囉。 所以我先咪话唔系时时刻刻囉，我只系话网红有机会会啫。 或者网红嘅话咪把鬼咪 fix 我哋囉。 网红真系会用呢个嘢㗎喎。 我系网红我都会突然间买呢嚿嘢特登摆喺度囉。 所以我初就你唔会用呢个嘢囉。我都唔会用呢嚿嘢咯。 嗱，一个问题就系唔系要 KOL， 系你个 tips 误导大家啊嘛，一开头。 我觉得 OK 啊，嗱唔紧要嘅，嗱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系， 大家评评你啊，求下大家。 系啦，我哋摆上网，我哋摆上呢、这个Facebook 上面，咁然之后咧，大家可以喺呢个上面咧就话俾我听，究竟呢嚿嘢你觉得你估唔估到咧？又或者你觉得合唔合用咧？会唔会啱 KOL 用咧？咁啊，不如你上网话俾我。 检举佢啊，大家。 系啦，你啊。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愿美好年华细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呔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 再要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波，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个，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 而家听紧嘅系骆振科嘅《成熟不了》，一阵间五点钟新闻翻到嚟呢度，依然都系寻常事认真做，转个头一个新闻之后再同大家见。 协调部长李显龙表示，期望新班子能够平衡政府施政上的连贯和创新，带领新加坡走过当前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或以上，新界北部更加上升至37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仍然酷热，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1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較早前咧，屯門公路去九龍喺三聖村對開嘅慢線咧，曾經有壞車阻路嘅，壞車走咗噶啦，交通回復暢順。咁另外喺九龍咧，就旺角道啊，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喺彌敦道對開嗰度嘅快線咧，亦都曾經有壞車事故，壞車都係走咗，不過咧就比較多車啲。而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彌敦道一帶咧，交通比較繁忙少少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咁啊，揸车朋友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7:0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5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己为人切勿跟车太贴啊，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院线请嚟新一代演员吴兆轩，讲下第一次拍摄台湾电影嘅趣事。 咁有啲尤其是好激动嘅位呢，我啲普通话就会有啲偏差。就我真係有一场戏好激动咁做完之后，收音师傅就同导演讲话，你等人真係不行，有屁音。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日嘅港珠又到我啊！ 呢 个嘅恐怖美食家， 而家系今日玩咩啊？ 而家转型啊！ 转咩型咧？ 即系我计，我会整一啲我真系平时都会食嘅俾你哋食啦。 系系之前食嗰啲唔好食噶啦，啲怪鸡啦， 系啦，咁跟住 D I Y 一啲嘢食啦，未见过喺网上面觉得话人哋话 work 嘅嘢就整俾大家食啦。咁而家咧就越嚟越好啦。今次咧仲正啲添嘅， 系咩咧？ 因为今日我哋讲嘅雪糕 啊，哇嗱，而家天口咁热咧，食雪糕啊真系一定要噶啦，饭后甜品一定要啊，饭后甜品一个甜筒系走唔甩噶。 系啊，我即系唔知咧，我成日觉得有时效性噶，我中意食雪糕呢一样嘢。夏天的而且确系多啦。呢排我突然间系中意咗食噶，因为我有段时间系好唔得食雪糕， 系咩？ 我觉得好流啊。 哦， 同埋我觉得好甜啊，跟住我会宁愿食雪条， 食豆腐味咯。 唔系啊，我就系觉得 淡啲嘛。 唔系啊， 而家豆腐味好淡噶。 唔系，因为我觉得嗰啲奶令到我觉得好流定唔知点啊，个质感即系好厚咁样啦。 即系 creamy 你又唔 OK。 突然间就会想转就食雪条，因为雪条个感觉上面又好似冇咁流，但系又冻，即系又系有啲冻嘅塞落口。 就咁咬冰咯。 你知唔知我细个真系会咁噶？细个咧，系啊，细个嘅时候阿妈唔俾食噶嘛，有好多嘢食都零食又唔俾食啦。跟住之后咧，我就会成日咧无啦啦就好勤力嘅，成日见到冰箱冇冰咧，就阿妈我去斟啲水去雪啲冰先咁，跟住懒系好似为大棒谋福利咁啦。跟住就其实自己咧得闲就塞两粒落口，得闲就塞两粒落口咯。跟住塞下塞下咧，有段时间咧醒目啦，我会攞啲利咩立啦，嗰啲像黑加仑子嗰只。嗰只啊，跟住之后倒落去啲冰格嗰度咧， 跟住之后咧，雪冻咗之后咧，哇，仲有雪条食啦，即系 有味，有咁嘅味。以前咧整雪条系好 hit 嘅，细个嘅时候咧，你屋企咧总有个雪条格噶。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嚇？ 係一另外錢買㗎嘛？ 係啊係啊，咁整雪條格咧，以前我哋好中意擺咩咧？就擺汽水啦，一係就擺橙汁啦。咁我試過咧係擺伊力多嘅，但係哇 原來你咁耐之前已經識做呢一樣嘢啦。 係 啊，我已經覺得哇，真係人間美食。不過咧，你有機會係雪得唔好味嘅。點解雪得唔好味咧？因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會食即係拎出嚟食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上面好甜，下面冇味嘅。因为那些糖分咧聚晒喺个底度啊！ 知唔知点解我话冇啊？ 点解咧？ 因为我冇试过咁样特登走去雪一条雪条啦。因为平时喺士多有得买嘅就系佢一包一个樽啊，呢个胶樽咧已经抌落去雪柜度，雪冰咗俾我食噶。系啊，系咪啊？师培应该试过啦，系咪？ 小套路 系啊， 我试过嘅。其实咧，除咗我觉得你哋都成，因为咧以前而家最近系好多人自己中意自制啲鲜果。冰條啊咁樣，但其實好耐年前，其實我哋都喺度做緊，不過咧可能未必咁複雜，因為而家好多人咧係就算你去 supermarket 都係㗎嘛，好貴嘅，即係可能30蚊、40蚊就話俾聽係鮮果雪條，裏面可能真係有成塊西瓜啊，再加士多啤梨，有冇見過？应该未啊！ 鲜果雪条成块西瓜，咁咪即系菠萝冰嗰啲 friend。 我知道有段唔系直情雪冰咗个菠萝嗰啲咧， 系咯冰菠萝雪菠萝冰咯， 系或者冰土嗰啲咧， 系咯系咪嗰啲啊？ 但系佢哋系杂果嚟噶，一条雪条咁样噶，好贵噶。 即系冰糖葫芦啲 friend 啊？ 唔系，我知佢讲边只啊？系真系有啲门市系有嘅，佢系有好多唔同嘅果肉摆咗条雪条入面噶，系 冇错。 但系我唔会买咯。 系，因为你会觉得屋企自己整都整到 咯。系咯，系咯，唔系，但系因为咧雪条类咧，我其实唔好食噶。 系 以前咧食雪条嘅年代咧，我最中意食红豆。 嗯， 一系就食橙冰冰。 哇、哦，你做 好啦。绿豆雪条都好食。 绿豆我一般啊，细个。 知唔知点解我会话你就好、啊？ 点解咧？ 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穷咧，佢屋企人咧顶笼就只会俾我买呢啲咯，因为呢啲系比较平啲啊嘛。 系啊。 咁但系贵啲嗰啲，我成日想食嘅，跟住之后屋企人就唔俾我食贵嗰啲，咁咪净系食呢个咯。 红豆橙嗰啲啊，你讲。 系啊。 橙味雪条越平越好食，我觉得雪糕真系越平越好食噶。你唔好讲雪条，雪糕咧。嗰啲杯啊，嗰啲好細個，即係搣過掩係嗰啲牛皮紙嗰啲布過掩，嗰啲雪糕係最好食噶。 係嗱，但係咧。的神剛才就講話呢一個啦、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即係你都有講自制一啲雪條噶嘛。我細細個咧接觸呢個自制雪條嘅時候，係隔離個鄰居啊。咁我覺得佢幾叻嗰樣嘢就係、如果細個嘅時候屋企人可能煮咗紅豆沙、綠豆沙，我好相信作為小朋友唔會食嘅。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啦，即係我起碼我唔會啦。但係佢係啊，唔知點解會唔食噶屋企人煮嗰啲，跟住但係佢哋咧就會將佢擺咗落去嗰個雪條嗰個鵪度，將佢變咗做一個紅豆。雪条或者绿豆雪条啦，跟住我就真系成日走去敲隔篱邻居栋门咧， 问佢有冇俾你， 问佢攞雪条食咯，即系会系咁样噶。 但嗱，我冇经历过可以问隔篱屋攞雪条嘅阶段啦。咁、但系咧，你问我以前另一只雪条，我觉得几有趣咧，孖条。 啊、 真系大个先食嘅， 或者胶嗰只我唔知你知唔知，即系有两可以 芝芝冰， 类似 芝芝冰咯， 芝芝冰 冇咗中间嗰条， 唔系啊，芝芝冰系另一只嚟噶，即系芝芝冰系另外一个纸筒长方形 胶筒噶嘛，芝芝冰系胶筒圆胶筒， 唔同噶两样嘢嚟噶，两样嘢嚟噶，系啊，咁跟住之后咧胶嗰个咧，我觉得咧，因为可以同朋友 share。同埋佢有唔同嘅味啊！ 係啊係啊！ 如果朋友用一隻即係食一隻，可能紫色咁計啦，跟住我如果食紅色嘅話咧，跟住之後搣開佢咧，就可以分開人一半。 咩啊？你講呢個咪就係叫芝芝冰咯？ 唔係啊，芝芝冰第二樣嘢嚟。 芝芝冰係咩嚟㗎？ 一條長方形紙筒嚟㗎。 跟住個底咧係越嚟越扁嘅， 係啊，卷住佢卷上去噶嘛。師培都知道你唔好扮後生。 唔係，因為以前我細個咧喺士多買你圓形嗰只咧，都係叫芝芝冰噶。 我哋嗰啲叫冰條嘅啫。 因為你講嗰只正方咧，你講嗰只正方咧，我係比較中意食嘅。我比較中意食多過我中意買圓身嗰只。點解咧？因為甜度係高啲。 兩隻都圓身噶。 哦，你头先咪话扁踢踢长方形嘅咩？ 扁踢踢长方形，但系个尾嗰度扁嘅时候卷， 系咯，一路卷上去噶嘛，一路卷上去噶。 系啊，嗰圆形嚟噶。 嗰只我中意食多啲。 系，因为嗰个奶味重啲嘛，我中意食嗰只嘅红豆味。 冇错， 系 呢个最中意。 但系咧，如果雪糕咧，你知唔知我系由细到大都有一只味，我系好唔中意食噶。 我估啊， 好啊， 香芋、 榴莲、 榴莲， 以前未有榴莲住 嘅。你食唔食榴莲噶？ 我 OK 嘅，但系未去到好想食。 是好 common 嘅， 即系普通人都即系人都会觉得 vanilla 唔系 朱古力 唔系 vanilla 朱古力香芋荔枝 士多啤梨啊！ 喂，士多啤梨 好得噶， 细个都系唔中意食噶， 好唔得噶，我觉得好药水味噶、嗯。以前有三色嗰啲一大个咩家庭装嘅、 啊， 我永远食剩粉红色包， 最冇人食噶嘛。 系啊，同埋跟住大个咗之后就反而转咗啦，因为有一啲咧贵少少纸盒装嗰啲咧，我会食嘅。咁但系咧，反而就系头先师培所讲啦，咖啡味嘅我就唔中意食啦。 正 啊， 唔得啊， 即系好个人喜好嘅、 啊。 不过头先你讲到咧，其实雪糕咧，我觉得有啲人就话贵啲嘅牌子系滑啲嘛，但其实我觉得系睇口味嘅，因为咧以前你讲啲三只颜色嗰啲大桶雪糕咧，有啲味系贵嘅牌子冇噶。 嗯， 即系菠萝味咁样，我好少人中意食菠萝味。我咁系超正，我专登就系买嗰啲三色雪糕一桶嗰啲，净系食菠萝味。 以前兴 嘅师傅食啲嘢， 以前兴食呢啲呢啲 菠萝味好好食， 好难食噶。 呢啲桶雪糕咧，我净系中意食曲奇妙趣嘅啫。 哎、我有段时间又系唔中意食曲奇噶，而家大个咗就食啦。 曲奇妙趣好好食噶。 跟住我细个嘅时候唔中意食芋头嘅，而家中意食啦。 芋头都好食嘅。 系嗱，咁我哋 讲同埋新地嗰啲都正咯。系你继续，唔好意思。 我哋头先又讲咗咁多啦，而家几兴奋系咪先？嗱，但系好想问你哋啦，雪糕、雪巴、雪条、乳酪，你哋又识唔识得分边一种比较肥，边种比较瘦啊？不如咁啦，我再重复多一次，一首歌翻嚟，你再话俾我听，听众们都谂下究竟边一样比较肥，边一样瘦？因为我想俾个 tips 大家， 系 我一直都会错意，我唔知道原来嗰样嘢系比较瘦嘅、 哦， 我以为佢系比较肥嘅其中一种。 雪糕、 雪 巴、 雪条同埋乳酪。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我，谁敢再贪爱我？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中怀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半过，谁敢再贪奈何？成为你密友。我、oh。 太多，任你打上个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寄求望能吻你，知觉价钱能过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施舍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人慰治过，别怪旧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给我，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究竟边样冇咁肥呢？ 系啦，咁啊，阵间先再开股。 系， 但系而家咧，我就因为咧， 好忙乱咯、啊， 好忙乱，因为我想俾咗样嘢你试先嘅。 好啊，嚟啊，嚟啊，嚟！ 因为其实咧，的神大家，我哋成日都开咪讲话，的神唔系一个识食嘅人嚟噶嘛，同文志雄两个都 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咧，头先大家都听到啦，佢竟然即系就会讲话唔好食嘅雪糕咧，佢话最好食嘅就系最平嘅雪糕。 系啊， 嗱，大家证明佢系几唔识食嘅人。 喂，其实识食嘅人先知道咧，有啲平雪糕其实系好味嘅，有啲贵咧系真系卖得贵嘅啫，但系其实个味道唔系特别好食嘅啫。 系啦，一啲啲啦，但系咧亦都上个礼拜咧，因为消费者委员会都出咗一啲嘅测试报告啦，有啲嘅含菌量系比较高嘅，咁、但系有啲咧真系未必系贵嘅就一定好嘅，因为有啲平嘅咧，佢出咗嚟咧反而譬如佢有个糖啊、总脂肪量嗰啲咧，又未算系最高嘅，即 系 个指标嚟讲，佢系算系 O K 嘅咁样，但系佢咧就算系平嘅雪糕嚟嘅。 我收到啦，收到喺手咧有两只味嘅，我想问下绿色嗰个咩嚟噶？ 嗱，其实就咁嘅，点解我阿的神就话佢手上面有啲嘢咧？因为其实咧我头先咧就已经咧准备咗两个嘅雪糕，分别咧就系唔同味嘅，咁就系咧想俾的神估究竟边一只咧味道或者边一只嘅雪糕系贵嘢，边只系平嘢？因为平嗰只咧系平过贵嗰只咧三分一价钱嘅。 系， 而家喺的神 喺你讲嘅过程当中，我睇住佢融咯。 系，你快啲食啦，系啦。 我嚟咯，绿色先。 好， 三分一，即系我当十蚊一杯嘅话，另外一杯就大约系。 坦白话埋俾你听，根据啊便利店嘅价钱啊，一杯系二十，一杯系三十蚊嘅，一杯系十八蚊嘅。 哇，十八蚊都唔系平喎。 系啊， 十蚊唔平啊。 我不嬲每次买贵嘢俾你， 我中意食五蚊嗰啲嘅咋。 系咪啊？所以你食唔你食唔到呢啲咩味噶？ 咦，喂，嗱，我系咪一个贵一个平？ 系啦， 绿色嗰个系咪 奇异果？唔系唔系， 开心果啊？ 开心果。 奇异果酱。 嗱，我自己都 send 咗个相啊，俾思培嘅。思培就咁望落去，你觉得咧？ 厉害啊！我都系第一次凭相去判断嗰件嘢系贵定平，系平呢个雪糕。而家要去融化， 啖好啦，啖翻咗。 融化嘅速度嚟讲咧，我觉得呢一个朱古力如果同时间拎出嚟咧，朱古力融得快啲，应该系奶系比较多啲，奶比较多啲就应该。但我又想估绿色个贵。 不如我去推我推你一下摩莉啦。 系咯，师傅你唔好压时间。 系啦，我推你一下摩莉啦。摩莉咧，其实咧佢应该系买咗嗰个开心果咧，就俾我有个假象啊。开心果咁特别，一定系贵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佢个朱古力有咩咁特别咧？因为佢朱古力系有朱古力碎粒嘅。咁朱古力碎粒咧 suppose 贵啲嘅，但系其实坊间而家好多平嘅嘢牌子咧 都有 碎粒噶啦，咁样。咁所以咧两者比较咧，我食得出咧呢一个嘅朱古力咧应该系 略勝一籌嘅。 哦，即係反而朱古力係貴嘢。 嗯。 咦，食食咗嗰個人。 冇錯啦。 係啦，頭先所講咧，即係呢個朱古力味嘅雪糕咧，就係、是、啊喺便利店而家賣緊30蚊嘅一杯嘅雪糕嚟嘅。而好啦，另外咧就係、是、開心果嗰個就係18蚊嘅雪糕嚟嘅。係。咁啊，快速講埋啦，頭先都俾你估過啦，就係話雪糕、雪巴、雪條、乳酪，叫你揀邊、樣最肥，邊樣係最唔肥。或者最健康啦， 系健康嘅雪巴咧，我觉得 我都以为雪巴 是雪巴应该最肥啦， 系、啊、因为雪巴其实坊间睇下有冇加糖啦，因为平时嗰啲咧应该就咁将个生果雪咗落冰，然后变成冰沙噶嘛。 嗯，嗱好啦，咁啊开估咯。如果你话根据健康嚟讲，营养师就话啦，即系其实雪糕系最肥，雪巴咧第二、第三雪条、第四系乳酪嘅嗰啲雪糕。我成日以为乳酪味嘅雪糕反而都系肥啊， 系咯， 原来调翻转，我成日以为雪巴咧系最唔肥啊。 乳酪味雪糕即系而家坊间好兴挤出嚟嗰啲，加果嚿鲜果喺身边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应该系最标榜，不嬲都话系冇咁肥噶。 但系你都有奶有糖噶嘛，你硬系觉得雪巴咧即系有酸，特别酸啊，特别难食噶嘛个感觉。咁、所以我就以为嗰个反而系最肥咯。 不过咧，你讲起嗰啲咧，真系 最唔肥， 真系唔系间间咧食嗰啲乳酪雪糕咧系好味噶。我试过咧去过某一啲嘅叫自助餐啦，咁、即系佢话好出名，好多人铺去食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去食佢嗰个嘅乳酪雪糕咧。哇，淡而无味，然之后好似饮紧嗰啲净系用水结咗啲冰咯。佢话系嗰啲咩鲜果味咧，零啊，零鲜果味。咁所以咧，变相咧，如果你出去咧一啲真系而家有啲叫铺头就系以前 hit 啲嘅，你咁得近呢几年执咗好多， 系啊， 好似冇晒咁样忽然间。咁如果你去嗰度嗰啲咧，我最中意去食唔系食佢啲雪糕咯，系接佢执啲朱古力酱。 吓， 佢侧边朱古力酱咧，因为我本身好中意食朱古力嘛，净系食佢啲酱咯。 哦， 系啊，佢啲雪糕我一般嘅都系。 嗱，咁啊，呢个就系的神自己最近嘅喜好啦。师培，你会唔会特别喜好咧？会唔会真系贵嘅雪糕特别你中意食嘅咧？ 其实我头先都讲啦，睇口味嘅，因为咧我中意食嗰啲口味咧，其实系平嗰个雪糕先至有出嘅。我中意食菠萝味嘛，但系其实开心果咧都系中意食嘅味道嚟嘅，所以其实又唔系睇价钱去食咯。我觉得嘢食好多时都系嘅。咁你话贵嗰啲，我觉得要贵得有价值。即系咧，你呢个有朱古力粒，我觉得 O、OK, K， 有啲有果粒嗰啲都 O、OK, K， 因为有时平嘅雪糕咧，佢系冇粒粒嘅，即系冇果粒喺里边，咁啊争啲咯，所以就睇质素。 系咁啊！師培又介紹咗最平，唔係即係佢自己講咗自己最中意食嘅最平同最貴啦。阿的就講咗啦，我都想講下，我好中意食其實咧嗰只薄荷朱古力雪糕 嘅， 嗰啲平嘢嚟噶嘛，貴咧就係嗰個芝士啊，佢叫咩啊？有咩芝士焦糖嗰只啊？有一粒粒嘢嘅咧。H 字头 哦，系个嗰只最好食啊！你听，真系食过翻唔到转头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1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26宗属于本地个案，两项数字都是连续第4日新高。另外7宗属于外地输入个案。在新增的本地个案中，71宗是同早前确诊的其他个案有关联，55宗仲查紧，未找到源头的感染个案。在外地输入个案中，有4宗来自印度。包括海员和货机机师，另外3宗就来自菲律宾。本港今日有2名新型肺炎确诊者死亡，至今累计18名确诊者死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说，新增的死者是伊利沙伯医院一名60岁的男人，他昨日确诊，因为心脏病入院，同日转往深切治疗部留医，之后病情恶化。今日下午1:多离世，他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另外一名离世的病人是东区医院的84岁男病人，他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16日因为气促、乏力和严重肺炎到联合医院治疗，治疗期间病情恶化，第二日转送深切治疗部，今个月18日转送到东区医院深切治疗部，之后情况持续恶化。今日凌晨4:00离世，

都唔紧要，子龙咧竟然发掘到另一个小天地。咁我嚟到呢一个新地点咧，里边竟然有好多好多唔同当代漫画家嘅书籍喺度。咁啊呢个时候啦，先邀请啦格子嘅代表同我哋 say 个 hello 先。hello 肥佬 ，hello 大家好，我系格子嘅代表肥佬。 肥佬啊，我见呢度啦，真系一个几靓嘅墙嚟噶。咁啊好多唔同嘅漫画书，啱啱新出版嘅都摆咗喺呢度。其实点解会成立格子呢一个地点嘅咧？ 咁其實我所屬嘅出版社格子咧，佢哋喺今年年初咧已經諗緊搬一個新地方去擴充佢哋嘅業務啦。因為佢哋今年原定書展嘅時候咧，就推出比較多嘅書籍嘅，咁就想有一個空間可以俾大家容易啲接觸到作者啦，可以喺無論書展啊或者其他簽名會啊，咁都有一個好啲嘅地方。咁就所以搬咗嚟新嘅地址啦。 咁我見而家呢就有一本 Comic O4 啦，咁啊就係集結咗幾位都唔止幾位啦，成十位咁多嘅唔同嘅漫畫家一齊做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原稿擺咗喺度。咁啊嚟緊其實大致上呢度嘅模式將會係點樣呢？係會同唔同嘅漫畫家合作擺展覽，甚至乎上堂俾大家喺度畫啊，定係點嘅？ 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都可以喺呢度發生嘅，咁例如新書發布啦，又或者係好似依家書展暫停咗啦，咁我哋就會將呢笪地方變成一個臨時嘅小書店啦，集合咗除咗係格子出版嘅漫畫之外呢，我哋都邀請緊其他出版社，希望佢哋將佢哋嘅書都可以擺埋喺呢度，咁讀者可以一次過嚟到就同一時間睇到唔同類型嘅圖文書啊、漫畫啊之類咁樣啦。 幾好喎，我幾鍾意呢一個氣氛啊，即係不分你我，大家都是同行啦、同業啦，咁可以喺呢度一起互相幫助。 咁起碼我哋以服務讀者嘅方向出發啦，等大家唔使周圍撲咁去撲書啦，可以喺一笪地方就已經買到曬佢哋嘅心頭好。 嗱，我見到頭先有提到啦 ，Comic O4 啦，呢一本書啊啱啱誕生啦，都想問一下啦，其實成個合作模式啦，咁而家就擺咗好多真跡嚟噶嘛，係咪啊？啲原稿嚟噶嘛？ 依家就擺咗一啲原稿喺度展示嘅，咁就因為啱啱推出咗啦，之前就做咗一個少少嘅發布會，咁就可以俾讀者上嚟拎書嘅時候呢就睇一睇佢哋每一個作者好辛苦畫嘅原稿。咁就嚟緊 keep 住呢一個七月尾去到八月呢，我哋都仍然會擺出嚟展示嘅。咁週末嘅時候讀者如果上嚟都可以買書或者睇一睇原稿。 你我編織愛情童話，一臉自豪，暴風雨內更滿足而你我。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 我見出面啦，都有位朋友啦，好努力咁簽緊名。 咁啊，草日老師咧就啱啱喺呢一度啊，好努力為佢三本新書咧不停咁樣簽繪緊噶啦。咁啊，佢希望可以，因為好多讀者都想得到佢簽繪版啦。咁但係就咁啱書展去唔到啦。咁佢依家就想喺格子呢一度啦，就簽定一批書，等大家可以喺門市買得到啦。另外之後都有機會喺 online 嗰度買得到嘅。 嗱，咁啊，當然而家疫情嘅影響啦，大家未能夠親眼目睹，咁啊，只能好彩有幸見到草日老師喺度馬不停蹄咁簽名。咁即係喺嚟緊嘅日子啦，呢度除咗係一啲展覽啦、新書發布啦、簽名會啦，咁啊，真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空間，發展好多唔同關於漫畫嘅事項。 其實會有一啲座談會啊，或者一啲 workshop， 我哋都喺度諗緊、構思緊嘅。咁就希望疫情冇咁嚴重嘅時候，我哋可以開放翻，等多啲朋友可以同唔同嘅漫畫家見面啊、接觸啊、簽名或者傾下佢哋嘅新書啊之類咯。 咁都問多少少啦，其實而家行內嘅情況啦，真係要有個地方可以做展覽啦，都唔容易嘅。咁其實你自己點樣睇？點解會特別一齊合作，有一個咁樣嘅地方俾大家做展覽啊，擺新書發布？ 咁我好彩啦，我簽咗格子，咁佢哋就好為作者著想嘅，佢哋就希望每一位作者出新書都唔需要一定等係喺書展咁固定嘅時間先至做嘅，咁就希望有一個好啲嘅環境。咁譬如我啦，咁如果我出本新書，佢可以安排翻依家呢一個地方去做一啲展覽啊、發布會之類，咁就同讀者互動多啲嘅。 咁樣嘅話就會更加容易吸納到一啲其實唔係咁 hardcore 嘅 fans 咯。 即係隨時隨地，只要諗得到、印得到，就可以擺出嚟俾大家睇得到、接觸到啦。 係啦，即係唔需要再規限啊！原來淨係可以書展先出書嘅，咁其實我聖誕節做得完嘅，咁嗰段時間都可以出嘅喎。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考慮咯。 我見上次嘅新書發布會嘅反應都幾好啦，喺限聚令即係誕生之前嗰個星期，啱啱好就趕得切，係啦，就同大家見面啦。其實呢類型嘅發布會啊，或者係呢類型嘅展覽啦，個難度又係點？ 其實因為我哋目前多數嘅展覽活動咧，都係牽涉好多唔同嘅 artist 嘅，咁安排佢哋去處理佢哋嘅作品啊，或者安排佢哋出席啊，呢啲時間上面其實都有啲功夫要花下嘅。咁啊，另外就係要吸引唔同嘅讀者群啦，因為目前所有展覽咧都會以一啲比較資歷豐富嘅漫畫家去配合一啲可能係新一啲嘅未係太多人認識嘅作者一齊去互相擺啲展覽出嚟，咁希望可以兩邊嘅讀者都互換到啦，咁就新嘅可以睇翻一啲前輩級嘅作品，或者一啲我已經睇咗好耐漫畫㗎啦，我又想發掘一啲新嘢嘅朋友，咁希望兩邊都可以滿足到咯。 我有少少好似學生嗰種 mentor program 啊，一個前輩再加埋一個啱啱嘅新血，咁大家一齊咧就有啲合作啦 ，crossover。其實呢樣嘢都關鍵嘅，我覺得呢一個係另一種傳承啦，同埋就係、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喂唔同嘅作者啦，或者唔同嘅觀眾啦，佢哋嘅諗法係 會啊，所以呢個就係 Comic O 其中一個最重點嘅精神啦。咁Comic O 其中一位教授阿姜啦，咁佢好希望唔同嘅 artist 都能夠俾普羅大眾認識得到，咁所以先至衍生咗今次 Comic O 四呢一個項目出嚟。 都知道你其實接觸咗好多喺製作啦、籌備啦、各類型嘅東西啦，咁但係雖然你係一個代表啫，咁但係你自己都其實有枕住有出書有儲書㗎嘛，咁你覺得而家嘅模式真係做一個漫畫家嘅挑戰係邊？ 我諗依家最緊要嘅係你唔能夠單單靠漫畫嘅收入去維持你嘅生活啦，你必須要有其他支撐到你生活嘅工作，咁就可以令你有閒餘去投入漫畫嘅創作咯。因為其實做一本書花嘅時間同埋功夫都非常之多，講緊可能一做就做半年，就算 even 格子嘅版税比較偏高啦，都唔足以彌補到你個半年嘅生活費，咁你必須要有其他嘢做住，咁先可以等你發展到呢一個夢想。 即係某程度上呢一個叫做夢想啦，但其實係一個副業嚟嘅。 可以咁講啦，即係盡量將自己好鍾意嘅嘢可以喺應付到生活以外嘅時間都可以做出嚟咯。 咁我見啦，除咗書之外咧，都開始多咗啦，唔同嘅周邊啊、精品啊係誕生啦。呢啲就絕對係好明顯會幫到作者嘅另一個收入來源。 係啊，因為喺產品製作方面啦，咁作者嗰個消耗嘅時間比較相對少啊。咁但係回報其實可能同書差唔多，甚至乎比書高嘅。咁用更加係呢一啲產品容易吸納到一啲唔係佢本來讀者嘅人群啦，係啦，咁更加擴闊到佢嗰、那個fan space 啦，咁從而令佢多翻少少收入咯。 咁呢一類型嘅難度就係、喂，我畫開啫，但唔等於我識做或者我識處理呢啲產品啫嘛。咁會唔會有啲嚟緊合作啊，或者一啲幫忙上面可以協助得到？ 其實本身格子都有同其他唔同嘅生產商去合作嘅，咁就譬如做衫嘅都會翻專門係做 T-shirt 嘅專業啦，咁去配合一齊出嘅。咁譬如做 board game 嘅，我哋都會揾翻一啲係專生產 board game， 咁佢哋都會有啲 partnership， 咁就容易啲俾作者佢譬如諗多一個 idea 啊，我想出只 board game， 咁我哋可以 line up 得到咯。 咁啊，即係格子就除咗係一個展覽啦，一個粉絲嘅接觸點之外啦，亦都係作者一個好好嘅發展嘅平台嚟嘅咯。 我哋希望盡量等大家都能夠揾到一啲容易啲嘅方法去做到件事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互助啦。 畫了很多迷惘的圈，藏着我辛酸，從最高點墮到最低，情緒很亂，錄音房一個我。不理地球轉。 快逐个雕刻，仍然未作低端，未当风错，极是介意丢脸，在乎中过的箭，为评论而气短。开灯熄灯，气焰散落似婚姻，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闭关数月，领教灰暗。太不甘，开灯熄灯，修理好我决心。我假以后更吸引，穿过裂痕，为了博好感，太过分心，要不得控制呼吸，细听心件高高低低落在 手里结冰， 我很兴奋。 冰箱啦，我都知道啦，肥佬其实嘅生产力都好高嘅。我知道其实佢一路以嚟咧都即系唔单止做好多即系创作啦，亦都搞好多 management 嘅东西啦，叫筹备啊、line up 啊等等。其实你自己即系如果以今时今日以一个制作人、创作人嘅角度，嗰啲工作时间嘅比例咧，大约系点样？ 刚才讲过啦，我主要都是应付了我正职之外的工余时间去做，咁其实大部分集中是夜晚啦，咁啊瞓少啲，咁啊自不然多啲时间可以处理到唔同嘅嘢噶啦。咁另外周末咯，周末就会多数去同唔同嘅 artist 倾偈啊，同佢哋谂下啲新嘅 idea， 点样去变啲新嘢出嚟。 但你自己的比例呢，即如果一日24个钟头，咁变咗你接出嚟创作嘅时间啊，处理嘅时间， 我谂都有四五个钟嘅。都 OK 嘅，夜晚四五個鐘冇人騷擾你嘅話，其實就好好用 的。瞓到幾多個鐘 啊？你呢啲唔好講啦。 因為見到啊，肥佬真係其實好有魄力嘅。咁啊，同一時間咧，亦都好同唔同嘅行家啦，或者唔同嘅漫畫家啦，其實都有一個好嘅關係，大家互相幫忙合作。咁其實你而家願景啦，格子真係誕生咗啦。嚟緊會唔會有啲咩期望？呢度將會發生啊，或者已經有啲project？是設計了，咁啊雖然疫情影響啫，但係嚟緊慢慢會誕生。 如果疫情即退卻一啲之後咧，我哋就希望第一樣嘢做翻就係、是可以有簽名會啦，等即始終讀者就算喺唔同渠道買到新書之後，都可以攞嚟同翻讀者去見個面啊，傾下偈，簽個名嘅。咁之後咧，其實我哋都 plan 緊一啲新嘅書嘅，咁啊都希望同一時間就係有展覽同書一齊行嘅。咁就呢啲係年尾十一二月嘅事情啦，咁希望可以順利咁樣做得到。 咁嚟緊啦，我估我除咗可以得閒上嚟打書釘之外，話唔定間中上到嚟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好朋友，可以直接喺呢度做訪問。 係啊，我諗我可以準備定架餐，你唔使咁辛苦拎嘢上嚟，一嚟到就錄低音噶啦， 變埋一個流動 studio。 係咁啊，方便啲啊嘛，大家都可以。 咁嗱，我最後啦，即係自己私心都見到啦，喂，呢度原來有好多唔同嘅珍藏。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書籍，你會個流動會係點樣嘅咧？即係幾時會換一批啊？或者有邊啲係長期擺喺度啊？等大家入到嚟嘅時候，哎，都有啲方向，知道哇邊啲原來可能係好似一個尋寶圖咁樣，入到嚟可能揾到啲舊嘢，或者係喂定期幾時有啲新嘢 update 咧？ 如果新嘢咧就會比較 regular 啲嘅，可能譬如依家書展呢一陣啦，咁到我哋中段十月十一月又出第二批新嘢啦，咁就定時啲嘅。咁你話尋寶啦，咁就我啲私人珍藏咧會不定期，即係我如果喺啲箱裏面抄到啲好嘢咧，我都會擺到大家上嚟可以俾大家睇下咁樣嘅。 咁啊，大家啦就真係可以留意啦，格子呢個地點啊嘛，有興趣嘅朋友啦，無論你係讀者又好啦，又或者啦係真係有意從事漫畫工作，甚至乎想揾唔同嘅漫畫嘅主筆啦、作家啦合作嘅話啦，都可以啦了解多啲格子噶噃。 是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同我哋联络一下倾下偈先啦。 好啦，今个星期多谢晒肥佬同我哋介绍一个好嘅新地点。 Okay, 多谢晒。 和你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 而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为师未问，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心。